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电影《停不了的爱》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我愿意》，相信你已经十分熟悉了。不过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拥有着非常性感的成熟男声的陈晓东。陈晓东在很偶然的机会当中认识了娱乐圈当中非常出名的歌唱老师戴思聪，并且和他签下了长达9年的经理人的合约。也就是从1995年的那一天开始，陈晓东正式的踏足娱乐圈，也因此成为谭咏麟、张学友、黎明的师弟。后来我们看着陈晓东在短短的2-3年内火速走红，成为万千少女的偶像，风头一时无两。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林小培。 有多久没见你，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 听到这首歌是由林夕来作词，黄韵玲作曲，林小培演唱的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曲。这部电影包括这首歌都像一首诗，让我们深深感动。《心动》这部电影除了张艾嘉的导演梁咏琪、金城武和莫蔚的精彩演出之外，最令人难忘的部分莫过于《心动》的电影原声带。才女黄韵玲制作的这张电影原声音乐与电影非常契合，在一片静默的怀旧伤感的氛围当中展开，听起来令人黯然神伤。电影里面我们也许会看到很多浓缩的人生，生老病死、爱离，我们也可以把这首歌看作张婉婷对于自己已逝岁月的纪念，或者是挽歌。电影《玻璃之城》的主题曲《今生不再》。 多得这雨水将烟花破毁，才令我体会凡事会枯萎。多得这刹那不小心脱轨， 遗憾才会令你珍惜得彻底，同渡过这盛世，随手都采到星火的美丽，但我怎知道这份执迷抱入来世，仍在你躯体。就趁那歌声悠扬，玻璃倒映了今生不再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短流长，未来将怎么设想？恨这晚歌声悠扬，当中多少秒钟可跟最爱来分享？种种恩恩爱爱，可伸展多少世代仍在唱？再转，才让时间实践惊心的爱恋，同渡过这时世，随手都采到星火的美丽，但我怎知道这份执迷抱入来世，仍在你躯体。就趁那歌声悠扬，玻璃倒映了今生不再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短流长，未来将怎么设想？恨这晚歌声悠扬，当中多少秒钟可跟最爱来分享？种种恩恩爱爱，可伸展多少世代仍在唱？种种恩恩爱爱，不可多得的美丽淡无常，怎么可设想？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朴树的创作。据说这首歌原本是因为朴树偷看了妈妈的日记，有感而发而写下的。起先这首歌并没有很浓烈的苏联曲风，后来改了几个音就变得像苏联歌曲了，索性呢就成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 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 这首歌叫做《白桦林》，是来自于朴树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里面，他尝试了很多曲风，像抒情的、摇滚的、电子的、流行的、校园的，还有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异域风情的。也许那个时候的朴树还并没有那么确定自己的风格，不过刚刚这首歌让我们觉得尤其难忘和感人的部分是在于它充满了美丽的古典情怀，那就是等待这个主题，而且战争和爱情也是情歌当中的永恒。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到朴树的创作，范玮琪的演唱《那些花儿》。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

心唱歌，却又拨动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钢琴的三边，挖空心事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现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现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就现在爱里面，一张无辜的脸，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就现在 黄小琥是在台湾非常著名的 pop 歌手，有很多人为了听他一场演出要付出很多的等待和时间。其实在听到黄小琥现场唱歌之前，我也很难以想象那个现场是什么样的气氛和节奏，可是当你真正的近距离的听过他的 live 演出，你就会发现原来在不同情境的当下，歌手的体会不同，心情不同，意境不同，他那种随心所欲的演唱的表达都会不一样。刚刚这首歌没有修饰的唱腔，忠实的保留了原曲的氛围，并且透露出黄小琥的独树一帜的缠绵和婉转。这样的嘶哑和哀伤，是否可以撩动每一个曾经陷入或者正被爱情泥沼所围困的痴情男女呢？ 如果明月无心，那天空不会下雨。如果大海有情，沙滩不会沉睡。你就像那大海，我就是那明月。明月有心，大海无情。如果能够无心，就不会再哭泣。如果不再有情，也不伤心。如果只是如果，你如何能做到？我的心情谁能明了？在风中，在雨中，多少的岁月匆匆。难道你，难道你看不到我的痴情？我等待，我等待，等待黎明快来。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相较于黄小琥来说，就显得更具有人间烟火气，更具有都市气息。这位是曾经靠潇洒走一回红遍大江南北的叶倩文。记得当年的叶倩文刚刚从国外读书回到香港的时候，甚至连国语都有一点发音困难，但是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却能够这么自如地来演唱国语歌，的确也是一个缘分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香港的商业歌手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我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叫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只叫我尽力而为，相信我、哦、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只叫我尽力而为，我、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只叫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我停下来，呆望着公车站牌，而拥挤的回忆抛锚的停靠在脑海。多少次牵着手等待，想打真爱去未来，最后真爱没来，乌云飘来，你抛开我还在。我一个人撑一把雨伞，世界昏暗，伞下很宽却挡不了雨冷风寒。曾两个人撑一把雨伞，眼神交换，雨湿了天却都笑得很温暖。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没有死。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这里是手工定制的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其实按理说你真要给他下一个大牌的定义非常勉强，可是他却有一个相当大牌的母亲，他就是王爵，而他的妈妈是我们当年非常熟悉的名歌手朱明瑛。 当天天等待的人有回应。 在国内算是比较早期来尝试 R&B 的演唱的王爵，但是他的妈妈却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唱着《回娘家》的朱明英，所以这也算是音乐世家的一种传承，只不过在不同的年代里面，时代注入了他们不同的血液罢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跟您一起听到张雨生。张雨生当年戴着黑框眼镜，长着娃娃脸，当时第一张专辑推出的时候，无数人就对他高亢的声音疯狂的痴迷。据说当时费玉清听到张雨生的声音正在洗澡，竟然不顾一切地冲到电视机前看一看是何方神圣唱出了如此的天籁。张雨生除了有自己的很多代表作品让人家喻户晓之外，他创作的歌像《天天想你》还有《大海》等等，都充分显露了他的创作才华。而且他先后给伊能静、张惠妹等人制作专辑，其中艾薇更加凭着张雨生制作的专辑《姐妹》一炮而红。这么一个有天分有才华的音乐人，在1997年他年仅31岁的时候因为车祸而过世，所以我们只能够在他的歌声里面去怀念了。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守着小小江。